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18全新起航的挑战新歌声在大年初七给您拜个晚年了。各位好，我是静瑜。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 今天有一个梗哈，我知道樊雪早早回来了，开始到了大年初七的这上播上班的第一波人群当中，我们都会说给您拜个晚年，祝您晚年幸福。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初七还有个说法？ 嗯， 大家都听过这个国庆节，有没有听过人庆节呢？ 什么什么节？ 人庆节？ 为什么呢？ 相传正月初七乃是人诞生的日子，所以它叫人生节，也叫人圣节，也叫人庆节。我觉得人庆节比较好听，所以今天说给大家听。 那总之就祝福大家今天都开开心心的了哈。那今天第一天上班回家哈，回到家回到这个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之后，可能还没有收心。那么在晚上八点当中行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如果您正打开调频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同步收听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也是一档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这个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跟我们刷个小礼物或者是点歌之类的。 没错，现在在活力九八二当中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啊，哎，你们是过年期间怎么样，有抢到红包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过年当中的趣事。今天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年的那些必备的歌单。 哎， 那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哈。 嗯， 在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决赛当中，我们中国选手武大靖连续打破世界纪录，以这样非常优异的表现给我们中国代表队夺得了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也创造了中国男子冰上竞速项目在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哇，他也是新的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 对，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偷偷告诉大家，这个小哥哥也非常帅啊，可以去找找他的照片看看。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像哪位明星，刚才跟静怡姐已经讨论过了， 哎， 满眼冒小爱心了， 跟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许愿池还有一点点的关系哈。当然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完好消息之后，也是想要来分享一些过年期间，比如说过年期间在家里看完春晚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在锁定中央五套，在一直关注着平昌冬奥会的。那樊雪呢，你也是怎么过的？ 我这个春节好像跟往年也差不多，除了最心酸的就是初七回北京来上班这个事儿，其他都是看春晚啊，然后跟家人团聚啊，吃饭， 抢抢红包， 对，串门那个去看亲戚之类的。 对，这几天 呢，我觉得上班这个事情真的是难过， 大家现在开始回来了之后都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用音乐抚慰您这个焦躁的心灵。 嗯， 因为这几天已经开始我们春运最繁忙的时期了。 没错， 远在他乡的上班族呢，可能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那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是刚刚踏上返程的列车， 哎， 然后马上就要回到北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 因为家离的是不是比较远？ 对，是挺远的，所以一年可能 来北京是怎么来？ 飞回来，昨天晚上凌晨11点到。 我觉得有时候你应该感激自己家离得远。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这种离家近的就会坐火车，你知道坐火车那是一个相当惨烈的一个状况，真的是可以说惨烈，恨不得人踩着人来的。真的，你知道我当时也是因为买到了座，真的是家里人蹲点儿啊给我买到的，然后在走过道的时候，就那会儿你觉得自己孤身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的孤单。 我完全能理解， 超难过。 因为我上大学是在你老家那边上的，我在青岛上的，所以你想象一下，陕西到青岛24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我 春运的时候，你说那种摩肩接踵的，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的带着孩子的妈妈，你会觉得他们更不容易。就有一个妈妈，她买的是站票，但是呢，因为她抱着孩子特别的不方便，我就说那你把孩子放在我这个边上吧，我给你腾出来点地儿。但是呢，孩子挤，他越挤就越把我挤到那个边上去，完全就整个一晚上就挺着，也不敢睡。但 是 即使 是不是 是不是越是这个时候，越在你最无助、最无奈、最难过的时候，越感觉到家的温暖？ 对，就越想说， 尤其是离开家的时候， 赶快回到家里去，就觉得路上的这一切的辛苦也好，你觉得说磨难也好，再回到家看到爸爸妈妈的那一刻，看到桌上满满的一桌菜的时候，都觉得真值得， 一切都值得，一切也都烟消云散了。 嗯， 然而也正是我们一个人在外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这个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大。 是，生活就是如此，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困境和坎坷，但是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世界有多大，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认识的这些朋友有多靠谱，或者说爸爸妈妈的关心对你来讲有多么的珍贵。那么今天挑战新歌声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哎，送给大家。 年的假期已经结束了，爸爸妈妈在等待你明年的归期。这是来自大家听到了哈，跟以往版本不太一样的，就是莫文蔚和陈奕迅两个人合作版本的《外面的世界》。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特别的想哭， 就觉得今天自己应该待在家里陪爸爸妈妈，为什么来上班？ 对，这是一点了。然后我想问静宇姐一个事情啊，我有点好奇，就是你最怀念你从出生到现在的哪段时光？ 大三。 大三？ 对，就是， 这不应该是最焦头烂额，像我现在这般憔悴又焦躁的一个状态吗？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特别喜欢， 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 我特别喜欢台湾导演侯孝贤的一段话，他就说，最好的时光都是你从记忆当中拎出来，然后拍拍它，然后才会感叹它，说它是最好的时光。但是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有那么的珍贵。但你大三的话，相比一下，你没有大四那么直接迫在眉睫的压力，因为没有大一大二初出茅，就是刚刚进入大学，刚刚进入象牙塔的时候那种茫然和无措。对，其实你已经有一点经验，而且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规划了，并且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外面的世界的压力还没有传递到你的身上，其实就是可以放开心去玩，去感受，去享受生活的时候。 那静姐，你猜我最怀念哪段时光？ 小的时候吧，什么都不用干。 我其实最怀念高中。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小城市嘛，那个学校很小，好像小的只有我和我朋友。然后 我了解 世界之后， 就所有的人互相之间都认识。 对，然后我就特别怀念我高中的那个小牢笼，就觉得好像虽然说很累，每天很辛苦很累，但是觉得很温暖很温馨。 其实一段歌曲哈，可以瞬间把你拉回到当时的那种记忆当中。因为在家这个概念，只有我们可能现在在春节的时候，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回到家之后才能够感受到，感觉到你这一年当中，哎，自己在外和在家里当中的这种不同，然后来进行一些人生当中的梳理。对，像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外面的世界》，也是莫文蔚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 哎， 他已经出道25年了，比你的年龄要 有这么长时间。 因为前一段时间莫文蔚也是刚刚宣布了自己的出道25周年巡演计划，说在今年他要走遍中国，把自己的音乐都带给大家。 哎，那对于这首歌我们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当时这首歌是不被大家看好的，刚刚出的时候有人听说到，是其实不是很看好，因为齐秦版本的实在是太过于经典了。 对，来了一个女生，而且又是这么特色的嗓音，一首外面的世界，把你瞬间拽回外面的世界。今天是大年初七了，醒醒醒醒！ 听得我有点难过。然而这首歌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啊，我在网易云音乐上也有看到一些热评，其中第一名是说啊，我觉得非常的文艺啊，然后适合在大年夜给大家讲一下。 要不要给你换一个相对温情的音乐？我看看有没有啊？ 会哭的，会想家的。 没办法，我们今天音乐都很热烈， 符合我们过年的氛围嘛。就说到这个，你最孤独的时刻是什么？千里迢迢，背井离乡，下了火车正是夜晚，看到万家灯火的那个瞬间，大概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时刻。还有这样一段话，最开始的时候是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最厉害的人，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人。哎呦我的天哪， 是不是音乐很煽情？ 对，音乐好煽情啊。还有这样一段啊，在这个造梦的地方，祝你有用不完力气，花不完的运气，也愿每个人的梦想都不再只是梦和想。 其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些音乐 APP， 非常感谢他们。你可以在听一首歌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听的时候的心境，有跟你相同的，有跟你不同的。所以当那些999加的评论都浮现上来的时候，听着这些歌一遍一遍的翻，好像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多了很多的朋友一样。 对，每个人都像是在经历着不同经历的那个我一样。 那在这个春节假期呢，还有一个是你可以跟很多朋友一起分享的，不论是在哪个群当中哈，大家都会热烈讨论的话题，那就是春晚。 没错， 你今年有认真看吗？ 有。哎，我是真的，今年真的是， 我后来发现春晚沦为了大家就是像年夜饭一样，可能就是不像以前，我们都把所有好的全部都攒到过年的时候再来吃。 没错， 现在每天吃的都差不多，没有什么新鲜感，但是 过年这天必须要有年夜饭， 它好像叫做迎平午夜饭， 对，就一定要有，成为了一个必备的殿月一样。因为今年我发现我们家人全部是整齐的坐满满一沙发，然后互相都在群里面抢红包， 对， 但春晚就在那边放得很热闹。 对，它好像是就刚才静宇姐说的，就好像是殿月，我们可能不是说特别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 它是一个仪式感。 对，这个春晚你印象最深刻的节目？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节目，那当然是黄渤、张艺兴他们几个唱歌了， 陈伟霆 太帅了。 好了，只要帅就可以了。我以为你会说一下， 我帅哭了。 我以为你会说一下王菲跟那英。后来仔细想了一下，他们两个唱《相约酒吧》的时候，应该还没有你 啊。我 出生了， 不好意思，我两岁， 实力伤人， 没错。 在演唱《岁月》这首歌，2018和1998，其实当时大家会在想说，他们两个演唱了一首《相约酒吧》，那会不会20年以后再来一首《相约2018》？可是两个人用“岁月”这两个字成功的交了一份答卷， 没错。 就我不知道你们群里是怎么样的，我们群里面有两个红包暂停期，就是大家说停，现在谁都不要发了，我们要专心看两个节目。 我猜一下，周杰伦《告白气球》， 对， 哎，第二个就是《岁月》， 对， 聪明的姑娘。 其实就是在春晚的过程当中啊，每个人都会收获到自己不同的点，可能就这道菜我喜欢吃，另外一道菜你喜欢吃， 没错。 那么春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就是说这是一个家天下的群事，是一个没有代沟的话题，你跟谁都可以聊，对不对？ 哎，这也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就像我今年20岁，21了， 羡慕羡慕羡慕。 然后每一年，其实在我有生印象以来啊，有记忆以来，就是每年都会看的。它好像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仪式的陪伴。就不管说你看不看，或者是你身边的人看不看，其实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身边有没有最重要的家人和朋友，还有说你最想见的人。 对，忙碌了一年的亲人，终于可以在温暖的家里歇一歇了。平常我们没有时间去和朋友还有家人一起聊的那些话题，都可以伴着年夜饭，伴着春晚的这些节目来到我们的身边。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应该这个假期大家在我们的频率当中也经常听到了哈，一首新歌，来自王菲和那英，《岁月》。 很轻，风很轻，远行着，浮浮沉沉。 雨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这是来自王菲和那英在今年春晚上的非常精彩的表现哈。 哎， 樊雪看到了之后，你能理解他们歌词当中唱的岁月的感觉吗？毕竟你也才只有20岁。 其实，哎，没太有。包括咱们俩刚才聊起来，就是他们在20年前唱那个《相约酒吧》， 嗯，《 相约酒吧》的时候， 你毕竟才2岁嘛。 对，我毕竟才2岁嘛。 其实这首歌当时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字幕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作词是王菲跟那英， 嗯， 他们俩自己写的词，所以其实也算是把这20年的感悟自己写进去了。 嗯、对，我其实第一感受就是觉得，哇，好美啊，声音也好美，然后场景布置也好美。就当这个蓝色的荧屏一打开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仙子出来的那种恍若隔世，就好像20年，他们脸上就好像没有岁月的痕迹，声音也是一样的清澈，然后长相还是像20年前一样。 是，就单单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就让人有所触动了。所以当年可能看过98年春晚《相约酒吧》的人哈，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特别的有感触，因为那年王菲只有28岁、 嗯、 她刚刚生了女儿彤彤窦靖童、 嗯、 那在今年的时候她在春晚表现完了之后呢，女儿也是第一时间在微博上疯狂打 call。 没错，这事儿还上了热门，还专门点进去看， 很多人都转发了一下，也觉得说好像时间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嗯、但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没错， 就是大女儿长大成人，二女儿现在也已经乖巧可爱了、嗯，一片蔚蓝色的场景当中，两个人缓缓地走向对方。本来说的是岁月的蹉跎，但是两个人亲自填词的这首音乐作品，唱的是那些不能被岁月所改变的单纯和美好。 没错，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演唱的一些歌曲哈，比如说像这个岁月，还有像周杰伦跟魔术合作的这个告白气球、嗯、包括他的小弟子派伟俊，然后在珠海分会场演唱的 Try、嗯、对，有很多精彩的歌舞节目。今年的语言类节目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呢？ 学车， 学，听听不要走，听听不要走。 对，我是觉得就是好像这永不单是我们春晚的一个梗，好像只要有蔡明，就一定有潘长江。 对， 这也是今年春晚给我特别大的，就想死大最想大家的一定是冯巩。 对， 然后潘长江的身后一定有蔡明。 是，然后就说你可心真大，好想买一个他的那个同款 T 恤。 哎，对，这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就是在我看了这么多历届春晚，发现还是那些人的身影。 对，一直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哈。 没错， 包括今年的时候，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新人，但也不算是新人了，贾玲儿。 哎， 对，她今年算是春晚的第一个语言类节目一出来，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印象最深刻，你好王桂香。 对，我也记得那个场景，还有她啊、当时后来还出了个梗啊，就是她搬腿然后没搬上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你和女神的差别就是一个搬腿的差距，然后把她和搬砖的照片然后都铺了上来。 每一年都牺牲自己哈，包括之前的比较精彩的女神和女汉子、哎、还有今年，其实你会发现说贾玲是放了很多巧思在自己的节目构造当中的。 没错，她是有很多包袱。 嗯，比如说带给大家很多笑料的同时，也关注大家来关爱这个新城市当中的打引号的留守儿童。 没错， 就是爸妈辛苦赚钱，但是却忽略了对于孩子的陪伴和教育。 对， 在笑声当中引发大家在年夜饭时候的一些思考。 对，也就反映了很多我们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春晚带给我们大家很大的一个共识，就一是给我们带去欢乐，二是给我们大家带去陪伴，然后三是又能够反映我们国家或者社会或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认识或者是问题之类的。 是，中国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看春晚的故事，也欢迎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正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当中同步进行视频直播、 嗯、 那在广告之后呢，挑战新歌声待会儿和您不见不散， 拜拜。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里是全新起航的2018挑战新歌声，北京时间的8:32，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静瑜。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要再次给大家拜个晚年了，祝您晚年幸福。开玩笑了，这梗真的是用多少次都可以戳中我的笑点。我笑点很低，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梗是个老梗吗？ 新梗， 我竟然不知道， 今年才了解到的，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用过了哈。上半时段呢，跟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假期，可能您在忙于赶路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也有一些看春晚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回顾哈。 嗯，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可能现在我没有参与其中了，我不知道樊雪今年回家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置办年货呢。 我该怎么形容这个事情呢？ 有吗？ 有，你知道 真的吗？你们买什么？ 打仗是什么样子吗？ 就是你刚刚坐春运坐火车的样子，以及办年货的样子。 对，逢年过节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一定会打折，不管有没有真打折，他一定会写俩字儿打折。 对，而且大家要提前囤一些，因为在过年放假期间，这个超市可能经常它就不营业了，或者说它营业的时候里面的那个货物供应也没有那么充足， 而且 要备足了。 对对对，而且静瑜姐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年货这种东西啊，就好像是妈妈眼里的秋裤， 对， 怎么都不算多， 她总觉得你饿，包括 你买多少，她都觉得不够用。 是我想问一下，你的返程行李箱是不是已经被妈妈塞满了？ 这个还真是，但是尤其让我觉得恐怖的就是我们家那腊肠啊， 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方人的习惯啊？ 我也带了一箱回来， 是吗？ 我带了一箱肉，我觉得不仅有腊肠，还有什么排骨啊，什么鸡块啊， 哇， 总之就是过年没吃完， 那我输了， 进了我 在家输了 行李箱。 但是你知道我们家现在有个特别恐怖的一个迹象，就是我当时晚上不敢起夜，知道 为 什 么？怕踩到， 不是 准备好的年货， 就是有晾衣架那种东西。 哦， 我家的每一个晾衣架上 都挂着 腊肠， 妈呀！你们 大半夜里的就跟头发一样，就是特别的恐怖。尤其是你晚上一起来没开灯那会儿， 嗯， 你就看到阳台上飘了一层黑不溜秋的东西， 这是 特别恐怖， 有点精彩哈。 对，但我觉得买年货这事儿还真是得有本事和有讲究的。 对，我们妈妈每年她会拉一个单子，就比如说我要买什么东西，先买什么后买什么，先把比较轻的方便携带的东西买好，最后大件的拿完了之后赶快出去。我跟我妈兵分两路去，我去提前去结账口去排队，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不是像平常逛超市手里拿两三件就去结账了，经常一大筐东西你可能等排队就要 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之类的。 嗯， 所以这样就是买年货也需要是大家一起合作的，动动脑子的， 得有脑子有本事。 嗯，这个 得有讲究。 比如说啊，年货当中烟酒灯笼哈，还有蔬菜腊肠，你刚刚提到的 干货啊， 对，水果零食等等等等。但是你就是像打仗一样的，抢完回来之后有一种胜利的感觉，美滋儿的。 对，其实还挺有成就感。那次跟我家里人去，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觉得大包小包的扛回去了嘛。 对。 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场面特别混乱，像打仗一样。其实不光是人多，还有一点就是有售货员站在那个就是两个箱子摞起来，啤酒箱子摞起来，然后在上面吆喝。对啊，那边涨价呢，哎，这边的菜好，就好多人就围成一个圈， 开始 抢东西。就不光这个，还有一个声音，就是不同的声音啊，就是在我们各大超市开始循环播放的一些神曲。 哎，只有过年的时候你才听得到，配合这样的神曲，再配合到刚刚你提到的售货员的叫卖， 对，这些喜庆 才是过年的感觉。 恭喜发财！ 发财，这是2016年上映的合家欢电影《澳门风云三》当中的一个先行的宣传推广曲，是刘德华和李宇春演唱的。 没错，听了这首歌之后啊，就特别的激动，好像又回到了大年初一的那个收红包的心情当中。 这不是大年初一，这应该是大年29或者28去抢年货时候的那种感觉。 哎，对，还有就是收红包的那种紧张。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特别开心，因为本身刘德华来演唱恭喜发财就已经很让我大跌眼镜了，后来呢他又把夏洛特烦恼当中借他炒红的那一首欧的老嘎就住在这个屯加入到了这首歌当中，哎呀，就更开心了。 对，就特别的喜 喜庆，非常适合我们过年放给大家听的。 这么接地气的天王哈，当然他也是给电影演唱的宣传推广曲。那今年的春节档呢，也是再一次刷新了票房记录，也是让世界都特别的惊呆，说中国的春节档真的就是无底洞，你不知道它可以创造多大的价值。合家欢的电影呢，今年可能表现的比较突出的有四部，唐人街探案二、红海行动、捉妖记，还有另外一部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 我也没有看这个耶， 因为最近的这个春节档的电影哈，确实还是挺精彩的。那今年呢，很多的大片相撞，也是堪称最强的贺岁档。我想起了《西游记之女儿国》 啊，对， 对， 唯独还没有看这一部， 是，那也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都说春节档无弱兵，现在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已经用数字说明了。 没错。 那刚刚呢，就是说我提到的这一部没有去看，前三部樊雪都看过了，对吗？ 都看过。 你觉得哪部最好？给你一个得罪人的话题。 没有没有，红海行动还没有看， 红海行动也没有看。 这个说好的要跟朋友约好了看的。 对对对，我看过了，我建议你强烈推荐，列强推荐，一定要去看。 我有看《捉妖记》和《唐人街探案二》。这《捉妖记》感觉超级可爱。 对， 我其实蛮不吧，这个事情有点得罪人，是，哎，剧情无所谓的嘛，反正人家是走可爱路线的， 对， 还是很可爱的。 你就会发现说，从春晚你最喜欢的节目就可以看出了，吸引樊雪的一定是好看和萌点，其他不重要。 不，我还没有说到最重要的点，《唐人街探案》里面这个 刘昊然 真的是太帅了，这才是让我最心动的点，好不好？所以我要为《唐人街探案二》打。 看到了吧？ 我超级喜欢， 如何抓住现在九五后市场的 少女的心？ 对，就是这样去做的。 但是就是据今天的数据啊，是最新数据，就是《唐人街探案二》是破了16亿领跑春节档，然后逆袭也成为了我们春节档的新冠军。 已经打破了《 捉妖记》嘛？ 对，打破了《战狼二》连续几天刷几亿的这个票房的记录。 哎，没错。 相信口碑助推之下呢，这几部大片还将再次在我们的这个春节档盘踞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唐人街探案二》推出的先行推广曲，因为他们这一次是把地点唐人街的地点从泰国搬到了美国去，他们要在纽约来扭扭腰了。 Happy New Year 也是取了这样一个谐音。这是大年初一上映的贺岁档影片，现在口碑爆棚，票房也收割了不少的《唐人街探案二》的宣传推广曲。 没错，然后在今年其实各家预测的票房的体量都在40亿元以上。 嗯嗯，可以再看一看了，因为整个这个春节档期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嘛。今年才大年初七，这个单日票房啊，还有这个连续票房啊，都已经在刷记录了。除了刚刚看到的这首 Happy New Year， 这是《唐人街探案二》的插曲，还有呢，刚刚大家都非常受欢迎的，也是在大年初一就已经勇夺了票房冠军。其实现在电影界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看前几天的时候的这个成绩是要看预售的，就是也是看你前期的这个宣传，但后期的话就要 明星阵容， 对，后期的话就要看口碑还有这个实力了。自来水确实是强力打call的哈。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这也是在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凭借着先期的这种宣发呀，还有包括预售啊，取得了非常不错成绩的《捉妖记》。捉妖记二，对，就是有呼巴呼巴的这一首。那这次他们是请来了，哎，这个一起红火火啊，凤凰传奇，不知道想要打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合家欢吧，可能，来一起红火火。 一起来听 传奇带来大家一起红火火、 哎、 啊，叫一起红火火哈，感觉我妈今年夏天的时候又有广场舞新曲可以跳了。 然后凤凰传奇我觉得还是在这首歌当中所表现的还是以往的一种神曲风一样的接地气儿，无论是他们的 MV 还是他们的歌曲风格，一样的接地气儿，一样的喜庆，一样的红红火火。 这首歌当中最让我感觉到惊喜的就是曾毅终于不用又又这个呢，就正一开始曾毅开始唱了，你看给我惊讶的， 没错， 这次开始跟玲花一起唱了哈。 对，一出这个宽厚的嗓音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惊讶， 这谁？原来曾毅唱的这么好，为什么以前不给曾毅唱？ 对，以前就有原没有，好像没有词儿， 有 字儿， 留下来一起红火火啊！非常有诚意的 MV 当中也安插了很多类似于像跳广场舞的画面，包括有胡巴的新朋友笨笨，这一次也是在当中哎跟小女孩一起飙起了这个街舞。他们就说新加入的角色笨笨一点也不输给胡巴这个萌点， 没错。 但在我心里，胡巴是最萌的。 哎，我是被他圈粉，我是被他圈粉嘞。就当时他笑起来是有梨窝，哇，一瞬间就被萌化了。 胡巴，今年的春晚的舞台上就很多的可爱的玩偶，比如说我们经常熟悉的像哆啦 A 梦啊，然后像那个 Hello Kitty 啊等等等等的。现在好像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这种玩偶的 IP 了，那就是小胡巴。他今年的这个形象出现在春晚上的时候，我还惊讶了一下，我就这广告植入的。后来想了想说，是很可爱了，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形象， 也是一个象征。我觉得就是当《捉妖记二》上映之后的大家的反馈，其实也印证了胡巴这个中国吉祥物的一个象征了，像是。 对，我觉得粉雪说的特别好，就中国吉祥物，可能当00后、10后他们这些小孩子在成长起来的时候，胡巴就是他们心中的那个哆啦 A 梦了。 没错，在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观众都是小朋友，坐在台阶上看。 是， 胡巴一出来，他们就高兴的不行不行的。 合家欢电影《捉妖记二》在这个春节档也是收获了票房成绩非常不错。那在之前呢，他们的这个宣发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的。 哎，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井柏然啊， 是，也是井柏然继续来实力出演的。你会发现说，如何圈到95后的心哈、啊， 那就是帅， 找帅气小鲜肉去主演，那就对了。当然要实力歌手的唱将来加持的话，当然也就卖得更好了。比如说在刚刚有朋友给我们送小礼物了吗？非常感谢哈，子爵贵族琛琛这次溜达到了我们活力982的平台当中，我们也是在一直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的。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卓琳蔡依林在年前为《捉妖记二》演唱的主题推广曲《什么什么》。 消失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被注意和吸，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可以放肆的留下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叫呼叫，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 和我的规矩，一从直接谈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的不低调，眼花缭乱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One, two, three, stand up。 什么什么，这是来自 Jolene 为捉妖记二演唱的宣传推广曲哈。现在如果大家在同步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然后这支 MV 啊，萌到跟电影也差不多嘛，因为有那么多的萌物在。 没错，最猛的还是我们的呼爸。 嗯，有呼爸，还有笨笨，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鬼。在电影当中，今年的合家欢电影不知道有没有给您带来欢乐。今年的春节假期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拼拼凑凑哈，到了下周或者说正月十五以后才会回到北京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这么一个短暂的放松之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打起精神来2018狗年旺旺。 没错， 嗯，那刚刚呢听到了这首来自 Jolene 的什么什么，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也是在去年2017年大热的，来自薛明媛和朱赫的《飞球》。我是静瑜， 我是樊雪，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 FM982的非常精彩的节目《招新音乐》，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大家再见。 该说不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得知早已的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